这是四位，嗯，给这是谁啊？这是郎将，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啊？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司马懿向属下宣布奉魏主曹睿的命令，大家都不准出战。诸葛亮知道了之后冷笑一声，说这是司马懿的诡计，其实就是他自己不想出战。那么诸葛亮的判断究竟对不对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朝中有旨意，心脾持节而至，不让出战。他为什么往出嚷嚷？就是让诸葛亮知道。那么诸葛亮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发出细作来了。细作知道这情况，马上回去禀报诸葛亮，说朝中旨意下，心脾心廷尉持节而至，不让司马懿打。诸葛亮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旁边都是武将。诸葛亮一乐，这是司马懿意安众心呢。姜维在旁边一抱拳，丞相何以得知？你想啊，伯爵，如果说司马懿要战，何必请示大魏皇帝呀、啊？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没有千里之外，请示打仗不打仗的。这明明是借天子之意以安众心。司马懿老奸巨猾呀。诸葛亮知道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中军官进来了，启禀丞相，天使飞一道。那边天使持节而至，这边天使也来了，费祎、费天使、费文卫到了。诸葛亮接进来，彼此施礼，然后落座吃茶。费天使因何至此？丞相，您上次让我拿着您的书信到江东去求孙权出战，以攻北魏，战事如何？诸葛亮马上眼睛睁大了，回禀丞相，孙权御驾亲征，陆逊、陆伯言三路人马进攻北魏，北魏皇帝御驾亲征，刘韶、田豫还有大魏皇帝曹睿带着蛮冲、满伯定三路人马迎敌东吴的兵士。没想到大魏皇帝曹睿带着蛮冲、满伯宁进兵合肥，来到巢湖，一把火火烧了孙权的水师大营。孙权打了败仗，而且诸葛瑾手下的兵将几乎80%都有病。陆逊、陆伯言想着给孙权写封书信，前后加攻魏主曹睿的人马，不幸这封书信落在了曹睿兵将之手，事情败露了，陆逊不能打了，所以陆逊禀报孙权，人马已然撤回东吴，不能助战了。诸葛亮听到此处，眼前一发黑，哎呀，昏昏沉沉，扑通一声栽倒地上。大家伙赶紧扶起来，撅砸捶叫，然后把军医官请来，慢慢的诸葛亮才苏醒过来。天杀我也！诸葛亮这时候就觉得自己的神志有点不清了。说为什么诸葛亮难受？魏蜀吴三足鼎立。咱们当初说到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 诸葛亮告诉刘备，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异人谋也。今曹已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城不可以争锋，说曹操你不能再打了，曹操那是皇上。孙权既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府，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这是诸葛亮的政策，曹操不能打，必须孙刘两家联合才能抗曹。诸葛亮出山以后一个人过江，智击孙权，舌战群儒，智击周瑜，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大破曹兵83万，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刘备刘玄德替二弟三弟报仇，夷陵之战打了败仗，败仗之后诸葛亮马上让邓芝出使东吴，还得联合东吴。诸葛亮这一生就是东和孙权，北拒曹魏。现在怎么样啊？指不上了，人家撤兵了。您老听三国，您琢磨琢磨，说世上两处政治力量联合都是因为恐惧而联合，没有因为友谊而联合的。那么现在蜀国力量最单，魏蜀吴虽然三国鼎立，蜀国力量最弱了，东吴不愿意帮助他了，东吴也不能因为他跟曹魏干了，所以人东吴撤了。那么诸葛亮这一生的主张，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现在孙权不管了，就等于给诸葛亮敲了一下，啪，什么丧命终生。诸葛亮的外交政策全都失败了，所以诸葛亮昏倒在地。大家伙把诸葛亮扶起来，军医官调治。诸葛亮悠悠气短，得到这个消息，诸葛亮心里是最难过的。诸葛亮一病不起。到了晚上，诸葛亮这血就吐出来了，让众位伺候的兵士扶着自己走出自己寝帐，抬头仰观天象。古人迷信呢。诸葛亮抬头仰观天象，身后是姜维、伯约呀，你看，江星昏暗。古人迷信，认为天上有一颗星星，准得对着帝王将相。啊，要都对着所有的人，天上星星就数不过来了啊！甭点灯了，灯特别亮，是吧？没有那么多星星。古人迷信，说这颗江星就是我诸葛亮。暗了，我将不久于人世矣。您回去吧。姜维、姜伯约跟手下人把诸葛亮牵扶回寝帐，让他躺在床榻之上。丞相，您为什么这么悲哀？伯约，我这一生为了先帝，鼎足以成，要夺取中原，报答先帝知遇之恩。没想到北伐没有成功，我将不能出战矣。所以诸葛亮非常伤心。姜维、姜伯约也知道丞相怕自己死了。丞相，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用启攘之法呢？啊，我深谙此法，但是不知天意如何，您就试试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人说我愿意死的。现在我就不明白这些自杀的人怎么想的。反正我这辈子不会自杀，谁气我我也不自杀，我还活着呢，活一天是一天，活一天高兴一天。爹妈给这生命来到世上容易吗？所以你得好好活着。诸葛亮难道不希望自己活着吗？姜维更希望他活着，您为什么不用启攘之法？说这启攘之法是什么法？咱要说白了，那就拜佛烧香，保佑上天保佑自己多活。诸葛亮说，我深谙此法，我会，但是不知道天意如何，天能不能保佑我，那您就试试吧。姜维眼泪都下来了，说好吧，你带着49个兵，手执皂旗，举着黑旗的，身穿皂衣，穿着黑衣服，围着我这寝帐环立左右，不准任何人进帐， 我在帐中七嚷。如果说七嚷七天，我的主灯不灭，我就能再活一季。一季是多少年的？十二年。如果诸葛亮再活十二年的话，您算算，现在诸葛亮五十四，司马懿五十六，再活十二年呢，司马懿六十八，还不行，到那时候再起嚷，再活一季。如果要能成功，我的主灯不灭，七天不灭，我能再活一季。但是不知天意如何，你不要把外人进来。我帐中所需要的一切，让两个小童儿前去搬运，那就任何人不准进来了。姜维、姜伯约带着四十九个人，手持黑旗，穿着黑衣服在外边保着。诸葛亮准备起嚷了，祈祷的起。诸葛亮在帐中摆了七盏大灯，周围是四十九盏小灯，当中间一盏本命灯。说认为摆七灯，七盏，古人呢拿这七当成幸运的数字，日月加上金木水火土，您看是不是七？这七是幸运数字。但是为什么道教这么讲，您问我，我也不明白，我不是研究玄学的。当中间主命灯，主命灯代表谁？主命灯就代表诸葛亮。诸葛亮摆设完了之后，命小童儿搀扶自己走出寝帐，抬头一看，银河耿耿，玉露凌凌，雕斗无声，旌旗不动。诸葛亮凄然泪下，命小童儿把自己搀到帐中，焚香跪倒上苍，想我诸葛孔明，家住隆中卧龙岗，蒙先帝三顾到臣的草庐，委以重任，而今先帝已去，白帝成托孤，万也没想到为报先帝出兵北伐，北伐未能成功，对不起先帝，对不起天下，对不起黎民百姓，上天哪，苍天保佑我诸葛孔明，跪倒磕头。然后诸葛亮就趴在这灯的旁边趴卧而眠。外边是姜维、姜伯约这些人分几波保着诸葛亮，让诸葛亮在帐中起嚷。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白天诸葛亮起来了，干什么？照样升帐办公，照样梳理军务，照样派出探马打探军情，诸葛亮还照样繁忙。诸葛亮吐血不止了，可以说食水不进，而且还是为国勤劳。到了晚上，诸葛亮踏罡不斗，倒柱苍天。说这踏罡不斗，你要说按道学来说，连丽如不懂啊，我父亲是易经专家，我稍微会听一点啊，糊里糊涂明白这么一点，我就知道人倒霉的时候啊，给走运的时候打基础，这点我明白。为什么你要倒霉的时候你就说那算了，我倒霉，我就那么忍着吧，妈给我窝头吃我就吃窝头，妈给我豆腐吃我就吃豆腐，这就完了。人家说的是倒霉的时候给走运打基础，就是你在倒霉的时候知道奋发图强，好好学习，给自己积攒力量。那么走运的时候给倒霉打基础，人一走运，高官都进马人旗，你瞧，嘿，我成名了，我国家一级演员，你看我飞，我还得新传奖，我的莫若部长给我发奖，您这么一美，看不起人了，谁也不理了， 啊，觉得自个儿怪不错的，其实有什么，您不就会说两句书吗？你要这样的话，你就会得罪人，得罪人你就给倒霉打基础，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人在走运的时候啊，好的时候应该谦虚谨慎，在不好的时候应该努力奋斗，努力学习。那诸葛亮这一生就是这样。那么在27岁出山以前，他在卧龙岗干嘛来了？他不是吃闲饭来了。诸葛亮勤奋学习，所以才积攒了那么多知识，后来为刘备服务27年。现在诸葛亮54岁了。刘备死多少年？刘备死12年了，建兴12年嘛。阿斗当皇上，糊里糊涂当了12年皇上了。那么诸葛亮踏罡不抖，这罡怎么讲？诸葛亮手拿宝剑，头发披散着，脚穿云鞋，身穿八卦仙衣。你要按照道学，踏罡不抖的人也是脚穿云鞋，头发披散着，身上穿着道袍，手里拿着宝剑，口念咒语，在悠扬的道乐声中踏罡不抖。那么诸葛亮帐中我估计可能没有悠扬的道乐声了。踏罡不抖怎么踏？说踏罡其实就是北斗星啊，这勺星啊，七斗七星，七字呢是幸运的数字。你要再往深了讲是吧，咱不迷信，说古人可能是迷信，也许有这踏罡不抖，也许有这起壤，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那是古人。今天我们得用科学态度来对待这问题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踏罡不抖怎么踏，现在道学仍然讲踏罡不抖，还练这个是吧。那么他们踏罡不抖走这步子，在优雅的道学乐曲当中，他们走的是什么步？据说是雨步，就是大禹治水走的这步子。那么对于大禹治水走这雨步的有两种传说。一种传说呢，就是大禹治水走到千山万水，确实走累得很，腿瘸了，他一走一歪，一走一歪，就认为这个是踏罡不抖的步子。有的人呢就说呢，说是大禹治水的时候走到一个偏僻之地，看见一个大鸟，这大鸟呢是神仙，这大鸟呢歪歪斜斜走道，这大禹呢就把这鸟步继承下来了，发展了，这叫雨步。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传说。反正这雨步呢有点歪歪斜斜的，这既然脚崴了，它就不是正正当当走道了，是吧？这雨步踏罡不抖，它怎么走？咱们说这前三连昆流段，先说这个坎中满啊。前三连三道叫前三连，昆流段当中这是断的，六个杆叫昆流段。离中虚坎中满，离中虚上边一横不断，底下横不断，当中间断，离中虚。坎中满的是上下断，当中间是连着的，这叫坎中满。您回去拿着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的八卦有图有像。那么它这八卦怎么踩，就有坎中满，然后呢就到了六节这儿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整走八步。你要看现代词语，这词典有，然后呢您可以查查手机上，手机上有这踏罡不抖这图线啊。我今天也不给您讲演了，我也不会走这雨步一了歪斜的。总而言之，这是中国道学留下的传统文化。那么到底对与错，我们今天用科学的眼光得对待它啊。如果说像诸葛亮这似的用起壤方法啊，都快死了，这么一烧香一还愿一踏罡不抖就能多活12年，这个还得相信现在的医学，现在的科学。那么诸葛亮踏罡不抖，确实走这雨步，手拿宝剑，他在这踏罡不抖。那么司马懿知道不知道？司马懿不知道他踏罡不抖，祈禳自己的寿数，但是他能知道诸葛亮病了。诸葛军师、诸葛丞相病了，您想想这些蜀军能不带相吗？司马懿非常聪明，发出细作打探军情。司马懿每天在营中就研究诸葛亮，旁边谁陪着？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夏侯渊的二儿子夏侯威，三个儿子夏侯会，四个儿子夏侯和，四个人经常跟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这七个人研究军务。 诸葛亮踏罡步斗，白天军务，一共六天了，当中间主灯未灭。诸葛亮露出笑容来了，再有一天我就可以再活一十二年。诸葛亮看着主灯，这时候姜维、姜伯约进来了。丞相，您休息一会儿吧。是啊，你看主灯未灭。姜维也高兴了，姜维抬头一看，诸葛丞相露出笑容，好啊好啊，丞相您该休息就休息吧。哎，丞相跟姜维、姜伯约两个人正说着话呢，突然间就听外边一阵大乱，紧跟着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阵阵哗啷啷甲印声音响，蹭蹭蹭走进一个人来。诸葛亮跟姜维抬头一看，此人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魏延往里头，哎呀，丞相不好，扒着一脚把主灯给踹灭了。当时诸葛亮手中宝剑一撒手，嘡啷啷掉在地上，哎呀，我没收你。魏延、魏文长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丞相面前，丞相请您宽恕，我不是有意的，因为外边已然有兵杀上前来。姜维、姜伯约攥宝剑，按帮忙擦了扔宝剑出匣，你不要丞相的命了吗？手起剑落就要剑斩魏延、魏文长。孔明归天，司马懿篡位谋夺天下。谢谢众位，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原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向未来，我们都

计划登场，请欣赏相声《揭瓦》，表演者高德明、福宝人。 你说人要走，没喝凉水都能飞扬，放屁会把脚后跟砸了，这不都哪儿的事？我这人可是老实，他单有这么一路人，他欺负你，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刨绝户坟，打聋子骂哑巴，欺负月科的孩子，我都没听说过。他把你呀、埋在地里，还要剁你三脚，骑你脖子拉屎，得便宜卖乖。你骑着脖子拉屎，我们也认了。你拉稀的，我们擦擦；你拉干的，我们把它扒拉下去。他剁你脖子能拉力气，你说说，还不让你说臭，你说你这不欺负谁吗？这不还有这路人？实不行，实不行，咱俩就发愿。再不行的话，一人都一条命。 犯不上， 你不让我好死，我也不让你好多少。 这话怎么说的？ 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绿刀子出来， 怎么个绿刀子？ 我扎他的骨胆， 你瞧他扎那地方， 欺负我。这法院的院长从那边走吗？ 走不着这边。 我喊冤，我冤枉哦。 您听我跟您说， 没完。 这气呀，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一天的官司呢，十天完不了。鸡头盖的事也有个完，常言说得好，忍是波了蜜，是过后得便宜。哎，您这说明白了。 哎，您要不明白了，我也不敢跟您说。 就是 刚才您在火焰头上， 再一说了，你们哥俩有茬有长，这就是亲有功，戚无义。这是个他多说两句，您少说两句，您感觉这心里别扭了，俩馒头都咽在肚子里了，不是两句话了，是不是有个小离性？ 那刚才有高凤山呢，跟王长友说的呀。这回头给你哥俩呢见个面，您见面的时候他多说一句，你少说句没什么。您吃亏别委屈，您痛苦了，还吃不了不我这儿了，合着。谁说打官司告状了？ 不是你吗？您瞧是不是？ 我这儿没说，你这儿说打官司告状的， 是我要打官司吗？ 这人都糊涂了，合着。你这说告这个弄那个的， 我告这个 啊？ 那么你让我告谁？我知道你告谁呀、 哎。 我说你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完不了，非告死不行。 我说您告谁呀？ 告我们房东。 告谁？ 告我们房东。 告你们房东？ 哎， 是得告他。甭说是你呀、要是我，我也得告他。 哎， 我就没听说过住房有要房钱的。您不叫头顶了他的，脚死了他的，房子漏了找房东，下雨忘屋了跑吗？你们这房东啊，可也太不开窍。一搬过那点就应该给房契给你送过来，写上你的名字，永久为业就完了。 你先等等，你先等等。我住这房是你的保人吗？ 不是。 你是我们院的街坊？ 也不是。 你是我们房东的小舅子？ 你才是小舅子。 你全不知道，凭什么我住房不给人房钱了？ 那你因为什么告人家？ 我既要告他，就有告他的理由。 什么理由？ 我说这档子事了，不但我有气，你听着都得有气， 你的事儿我干嘛有气？ 你要没气，算你小子没志气。你有气没气？ 我还真有气。 你干嘛有气？ 我怕没志气啊。 我住的那个房啊，就是咱们那个坛子胡同啊，坛子胡同闷三爷的房， 闷三爷。 这个坛子胡同闷三爷跟那个杆儿胡同逮二爷呀，簸箕胡同搓四爷。要我们抓五爷呢，他们这都把兄弟， 我一个都不认呢。 跟那闷三爷续起来呢，跟我爸爸是联盟把兄弟。弟弟房子还没我呢， 那时候练的。 光绪26年以后，才六吊大院钱。后来涨来涨去，涨了10块现洋啊，没法再涨了。可那房子可真便宜。四个房，是三南三北，是两东两西，磨砖对缝，黄松的木料。 要说可不贵。 可咱租的便宜，咱也对得起房东。 怎么？ 我一家街坊我都没招， 我没有邻居， 我拿人家的产业就当我自己的产业，我怎么看着？ 这地方不寒， 我每月是初一的房钱。有一次29，我正在门口那买菜呢，闷三爷从我门口走。 是啊， 我过去给人请安。 嗯， 三大爷，你好啊，老头子还很喜欢我，又得名啊，你这事业不错呀。我您上哪儿啊？我介绍厂有个人情。我您家坐会儿吧。不，哎，过两天再来，人家这话里头有话。 哎， 过两天再来的是取房钱来。 是啊， 我您非得取房钱才来呢，平常日子我这您就不能来吗？ 您进来进来进来，我给他让您去了，给您沏个茶，买两盒烟，我您甭让天上糖吃去了，咱们家常饭，吃炸酱面，炒了色菜， 我跟您家吃的， 给打了一斤酒， 嗯， 我您这先吃着，我就到门口外头有个恒盛勇， 恒盛勇是那砖瓦铺吗？ 对了，我跟那个砖瓦铺那儿交买卖。 哦，您跟那儿交买卖？ 掌柜的姓郝，是山西人。 嗯， 我掌柜的，我您柜上有零钱吗？ 啊，坐下说 有。啊，趁您又坐下了，我说您先给我50块钱吧。啊，50块钱就够了，要是不够这个元也真有的是。您也知咱在外头跑车的脚步真都不真住了。 哎，有信用， 不是50块半尺长白花花吗？我把钱拿回来了，老头子吃完饭正漱口呢。我说咱这有点钱了，我你把他带回去。老头子脸红了，嗨嗨，德明你错了，要不然我不敢进来了。我不是去房钱来了，我咱爷俩说开了，我您每月老取来呀，我不落人。您这岁数了，我说我给您送去，我又没工夫。 是啊， 我先给您我月的，有什么话呢？过我月呢，或者您取来，或者我给您送去， 也是个办法。 可老头子这个乐， 嗯， 哎呀，德明啊。像你这个住房的，我打着灯笼我哪儿找去？ 就是， 我咱们爷们有交情，谈不到这个。 哎， 我您先等等走，让我媳妇给咱雇的车，连1毛钱车钱都是我给的。按理说我做不着这个，这抵得让我包葱包蒜的。 怎么？ 我们搀着他呢，拿着当我自己老人似的。 啊， 到了当晚他不走了，瞅着南房，瞅着北房，瞅着东房，瞅着西房， 嗯， 瞅着你他妈怪倒影子，这行。 就是你给房钱太多了，老头子也过意不去了，小房杆坏了啊，给你石头石头。 这我也是那么想啊， 不是 啊，越瞅模样越不对，气得胡子也扎着起来了，这脸这脸他骂我 啊， 你小猴崽子，你什么东西，狼心狗肺，你畜类， 你跟我当什么眼呢？ 就是那老头子他骂我呢。 那你干嘛瞧着我呀？ 那我瞅谁不打我呀？ 你瞧我也别扭。 您就知咱们有涵养没有了？ 嗯， 我是满脸带笑。我三大爷，您骂呀，您骂得着我？您跟我爸爸有交情，您给我免罪了。 是啊， 老爷子，您喝多了， 一定是喝多了。 谁喝多了？甭废话，找房搬家，给我滚！您说这地方，您听着有气没气？我就问问，是欺负我们不是？ 我说这老头子可太难了，吃饱了喝足了，一说给5个月房钱，怎么着还撵你搬家 啊？ 还告诉你。这官司你甭打了，我进去来，他这叫欺负人。甭说你没做违法的事儿，做违法的事儿由你姓高的承担，与这房东有什么关系？ 这话我说的，我你凭什么撵我搬家呀？我这窝娼俱祖了， 是啊， 我这造白面造马飞了。 就说呢， 违法是我的，与你房东没关系。 哎， 老头子说话也对， 嗯， 枪毙呀，你们家德行我管不着，让你搬家就有搬家的理由。 什么理由啊？ 我房子的瓦都哪儿去了？ 啊， 您说这叫什么理由呢？这叫我们是住房的，我们给你看房，谁那个房里房子里写着门窗户壁，没有写多少块砖瓦的，你怕你那瓦没了，你不会弄个套你把它套上，人家住房的咋进去的？ 哎呀，高先生，我问您，您住人家那个是灰瓦 瓦房啊， 那么人家房上的瓦呢？ 您这人可真不记事儿。 怎么了？ 刚才我这50块钱哪拿来的？ 砖瓦铺啊， 我跟砖瓦铺交买卖。咱这说这事儿您还不明白吗？ 哦，接着人家瓦卖砖瓦铺，这么跟砖瓦铺交买卖呀、 啊？ 给人搬家子。 嗯、这不就倒个表吗？ 啊，有这么倒表的吗？这回给我月房钱，一接人瓦，再给我月房钱，一卖这木料，没过一年这所房成拉屎拉院了，给人搬家子。 搬家先等等。我还有理由呢。 您还有什么理由？ 我老头子，你可别胡说八道，你睁眼看看。 嗯， 我接的是后坡的，前坡的我还没动呢。 嗨，那后坡也是人家的呀。 人家的，人家我们容易吗？黑更半夜的上来下去的，孩子在那摔个好歹的呢。 摔死你谁管 呢？这那腊月天天够多冷啊。 嗯， 那孩子还刚7岁，抱着2块瓦，把小手冻得跟冰棍似的，眼泪围眼圈直转。 爸爸， 一件2块哥奶呀，那您瞅着不难受的很吗？ 这老孩子摔死的不多， 谁的理由不对呀、 啊？你的理由不对， 那不对就不对。 嗯， 人走错道回得来，办错事回不来，给他以错就错。 干嘛你还要？ 我给老头子一嘴巴， 嚯、 哦，把钱抢回来了，把拐棍给他撅折了。我告诉你们三，我叫高德明， 拉结了。我瞧你怎么样？ 嗯， 歇你三天，三天你不找我，四天头我找你。妻子老头子直哆嗦。哎，好好好，啊，好好，小黑，你就等着吧。 高德明，哎，你算捅了娄子了。 什么娄子呀？ 这闷三可不是什么好惹的。 这我还在乎这个。 闷三好几个儿子呢，外号叫闷家五虎。 这都六虎，都虎别人行了，这虎我，谁不打听打听？ 嗯， 回去跟他大儿子一说呀，吓他大儿子直哆嗦 啊！ 哎呦，爸爸，爸爸不让您出去哟，您一出就给我们哥几个惹事哟。您是买高德明高二爷给得了？ 您还高二爷呢？ 高德明不怎么样，高德明有个朋友。 谁呀？ 叫苏宝仁呢。 我也不怎么样。 苏宝仁不怎么样，苏宝仁的哥哥有势力。 有什么势力？ 在白面房子里当播音。 那管什么呢？ 就赶紧请出几位有头有脸的央个央高二爷去吧。 我都没听说过。 别让他找咱门口来，找咱门口来咱们可就混不了了。 啊， 这大儿子就跑天桥去了，把天桥撂挑子全约上来了。什么沈三、宝三、张狗子、张宝忠， 啊， 连那帮场的四十几人。 是啊， 第二天都没等，当天夜里就来了。 啊， 哪个人都没空手来，都提着点东西， 还给您提了个蒲包， 每手里都提着根棍子。 得， 就站在我门口，一口铜筋子那么央着我。 怎么央着您来了？ 高子明，出去现在。 这是央着呢，人这是骂呢。 那我倒不理会。 都快骂皮了，可是。 你说我这人见不得这个， 嗯， 他们一央着我，我心里倒直发软。 是啊，您是下的。 我心里我出去， 嗯， 说什么也不能出去。 这点喜子， 是出去这种打轻了。 嘿， 说了我一想不能不出去， 嗯， 他老在门口骂，明儿我这边还混不混了？ 就是， 这就往我脸上划道，到屋子学了学了， 学了什么？ 找切菜刀 干嘛？ 跟他们拼命。 哦， 一人叛命，万夫难挡。 嚯！ 我媳妇看我模样不对， 嗯， 把切菜刀藏起来了。 哎，一定是怕出事， 颤起这个地方来。 嗯， 就是家有贤妻，男儿不说相声。 这哪有这么句话呀？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 啊，真的不说相声，掺不上啊， 来不上这都。 到当院一看，我乐了。 怎么？ 我们当院有块铁板石， 哦， 有90几斤。 嗯， 每天我拿不起来。那天急劲儿，我会抄起来了， 我拿起来了， 到了过岛，一闭眼出外头，嚓嚓下来， 砸死几个？ 我把门顶上了。 你干嘛顶门呢？ 啊，不顶门，把门栓踹折了，进院子打老实的。 是啊， 我老头子让门口嚷嚷，来拆门楼，拆门楼。 得， 我媳妇拆门楼。 嗯， 这个时候给他36周。 嗯， 走为上策。 哟，干嘛跑啊？ 跑啊，往哪跑啊？ 往外头跑啊。 往外头跑，往区上跑。 干嘛往区上跑？ 到区了我报案去。 啊， 我说他们是杂民伙子， 嗯， 抢走我90几亿， 他都穷疯了，简直。 我把椅子搁在八音桌上， 嗯， 蹬着八音桌上了椅子，后窗户支开，抬脑袋探出去，我一看， 啊， 挺清静的，哎，一片腿一出溜，活该， 好了， 底下蹲着四个， 呵呵，连后路全夹了， 就这小子顺便跑嘛， 嗯， 拉头去，让老爷子瞧着揍他， 啊。 头一个就是那大儿子，可真的狠。 怎么 算了根没说，就在我腰上了。吓吓我，我的妈呀， 都叫妈了。 叫妈呀，你懂得什么呀， 嗯， 我是孝子。 哦， 到什么地方不能把母忘了。 再说你叫不叫坏你。 妈可有一个肉肉的骨头， 这点德行。 正在打着我呢 啊！ 我们那边街坊王三爷出来了， 王三爷 啊，就是那个王宝川，王三爷， 王宝川， 张姐大灯面回来， 这不都哪儿的事？这 是老头子一手打我，赶紧跑过来了 啊！ 别打别打，中了怎么样的事？我给了这张的事，我这门三过来了， 嗯， 他净说他的理由了，我怎么又接他的马了？怎么又给他一嘴巴？他把嘴过给接折了？您评论谁是谁非？王三爷谁让我赶上了？我说的到中尉听，合乎的我就管， 哎， 不合乎的有你们的事在。 就是， 这是您的丑啊，高德明长大了的，刚抬头那是跟您撒娇，您打了几下出出气了，也就算完了。 嗯， 他不是白马给您卖了吗？您给了一礼拜的线，让他3天之内白马给您拉回来，到礼拜那天让他给您腾房搬家。中尉听听怎么样？ 嗯， 大家伙一口同意了，得了，就这么着了。 人家这叫真正的会了闲事。 你要这么说，我是连你都一起告。 你告我干嘛呀？ 这件两钱是趁早崩了。 怎么了？ 气头挑的一头热，竟帮着那边说，可是那边人多，他害怕呀。 您没有理不是吗？ 没理，我也得说两句啊。 那您还说两句呢？ 我也得跳腾跳腾。 哦， 这就是好汉子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一鸟入林是不了牙音。我就当当当说了几句话，说的那40多人还闭气没出。 您说什么来了？ 我说爷爷，您怎么说怎么是就完了。 都这个呀？